哎，好啦，嗱，呢个普白回归今晚有机会破一万啦，我觉得 咁犀利。 Anthony 都七千几啦，系咪先？咁你有 咁，我咪要跳楼？如果冇七千几， 有呢个习近平最重视嘅稀土啊， 系咩？即系咩嚟噶，大佬？ 即系都系英文嚟嘅，稀就 H A T E。 哦， 即系讨厌土白嘅听众咁样。 哦，有冇稀捞噶？ 稀捞有，稀拉利有。而家一开始都系得二百六啫。 咁我哋吹下水先啦。 系啊， 认真喎。 据说就你呢个远渡重洋去捧呢个爱队曼联对卡迪夫城喎， 真系大镬！人生第一次去呢个奥脱福就输咗二比零翻嚟，大佬。 真系、哎、我都冇心机啦，已经系。 喂，但我真系觉得曼联嘅球迷系有问题。你记唔记得当年我哋僆仔嘅时候咧，坚尼有一次孖过佢啲球迷噶嘛？ 啊，胜利球迷 话佢哋太中产嘅头。 系。 我見到咧，其實全場咧 好多印度人，因為喺電視見到啫， 都唔少，亦都有好多同胞。 係啦，有，因為佢球迷國際化，我覺得。 咁咧就卡迪夫城嘅球迷咧，係由頭嗌到落尾， 嗯， 係好大聲。我本來想幫手嗌， 但係又冇嚟嘅喎 ，Old Trafford 係咯， 曼聯主場嚟嘅喎， 所以你輸都係應該。 咁冇啊，你太多呢啲嘅叫做強國自由行、印度自由行球迷就係咁嘅咯。每次一輸埋去開國球。總會見到啲印度胡鬚佬喺度嘅喎， 你唔好咁喺度。 話有一次見到張文光添喎， 係咩？ 而家據說 咁得閒 見到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曼聯球迷，當然好似你咁講啦，賺錢就越多啦，越國際化，係嘛？ 嗰日我嗰場啊，都七萬幾人喎、啊。 諗住搏得搏濕啊嘛，卡迪夫城降班㗎啦嘛。 其實本來我就係因為我係要去倫敦探個親戚 啊。 探完上次，跟住我要去愛爾蘭探個神父。 嗯， 中間啱咁巧就俾我攝到個禮拜日，我先即係走去攝攝啫。哇！但係人生第一次做呢樣嘢就即係輸鬼咗啫。 我話你㗎啦，即係燈神一樣同我一支持邊隊邊隊撲街嘅真係。 誒、索羅 B 犀利喎， 佢估到卡迪夫城贏啊！ 佢一見到我 post 張相啊！佢話買對家要補補飛啊咁樣、 哦， 哇！真係醒喎條友，佢未開波咁講喎。 可能佢就一早已經知道你個底細嘅，就係、是、呢個地獄黑仔王。 喂，我呢唔知，我未入場都未知道咧。卡利夫城原來已經係篤定降班嘅啦，大佬。 喂，降緊嘅啦嘛，已經係。 我唔知啊，我已經對呢個英超冇乜。 唉、哎，林冠睇呢個南區對呢個南區對南馬嗰個真係。 南區對南馬。 嗱咁啊，去完。英國愛爾蘭之後去咗台灣係嘛？你 係啊，我哋搞咗個30周年六四嘅研討會。 咁因為阿何俊仁就上個禮拜我哋錄完節目，佢就話請假，咁就今個禮拜去台灣，咁同我提過呢個研討會、嗯。啊，奇怪，一個咁有即係、就是、意義嘅研討會，又呢、這個 Larry Diamond 啊嗰啲學者喺度 ，Perry Link，Perry Link 啊， 一個叫白夏。都出名嘅法國 美國研究中國，差唔多而家所謂嘅對現代中國權威嘅學者， 嗯， 咁當然有文運人士啊，吳以開熙啊、黃丹啊聚首一堂， 仲有阿方正，仲有一個當年解放軍嗰、那個 斷咗腳嗰個， 係啊，仲有一個解放軍負責唔知37定38定27軍嘅其中一個排長 啊，竟然香港新聞睇唔到咧，哇！大佬你話香港仲係一個國際城市，真係。 但係台灣無論方正又好，嗰、那個解放軍又好，或者係 Larry Diamond 嗰啲係大事報導。 我梗係啦，喂大佬，第一呢、這個六四三十周年就係大事。 嗯。 然後跟住就有咁多重量級嘅學者，都唔係話民運人士，有學者嚟討論呢個中國民主化，亦都係中國而家呢個中美貿易戰裏面嘅台底嘅 agenda。 同埋咧 ，Larry Diamond 咧係孖到老共死嘅。同佢上一次我請佢嚟香港講佔中之後嘅檢討咧，係完全個路線係轉咗 嘅 喎。 我諗成個美國潮嘢嘅氣氛轉曬。 佢叫我哋 download 啊，你去 Hoover Institute 啊， 胡佛研究所。 佢話佢哋做一個 report 就係關於即係老共點樣契弟 啊， 即係美國應該點要處理呢一個老共嘅問題。即係佢哋個簡單嘅道理就係一句講完嘅咧，就係要將貿易戰同人權同埋民主掛鈎 掛鈎啊！ 嚇，即係就唔好再係講錢啊！ 即係打破呢個自六四以後克林頓喺 MFN 問題裏面仍然堅持即係將佢 delink 為咗呢個美國嘅商業利益，所以我話民主黨都係得把口嘅啫。當時呢個執政嘅民主黨政府喺 MFN 問題裏面係相當軟弱嘅，我覺得。 嗯。 最終實際上都係。即係小馬就大幫忙，把口就砌你人權問題，實際上 MFN 就每年照簽。 佢咪小罵完之後，咪就換下啲民運人士咁咯。 係 放下黃丹啊、魏京生啊、黃君滔嗰啲逐個放咯。 咁而家呢個所謂挟持自己國民做人質嘅策略咧，一陣間我同大家解釋一下，應用咗香港。 嗯， 成個香港都係中共嘅人質啊！而家 係咪啊？ 即係喺呢個逃送 我就唔係我今日睇到一篇嘢，有少少同你評價一下咧，就好似我哋啲友台咧，就係、是、叫做 Forum。我唔知佢嗰個決戰中環寫嘅，佢就話其實我哋唔使驚嘅咁樣，即係佢講反話，我知佢曲噶。佢話第一啲有錢都會個個都係揸住呢一個 foreign passport 噶啦，咁咧我哋咧就政治犯啦嚇、直情即係走得啦，咁即係大部分嗰啲市民咧走唔到嗰啲咧，基本上都係冇乜瓜葛嘅同佢咁樣，即係大概意思係咁啦。如果我冇理解錯嗰邊嘢，我係玩曲嘅佢係，即係話林鄭嗰啲都唔使驚噶啦，因為林鄭全家人咧都有即係英國護照咁樣。 嗱呢個咧就同嗰個中美嗰個形勢有關嘅，香港嘅問題咧而家已經唔係成日香港內部因素可以處理嘅。你回顧翻呢個由去年年底開始到送中條例出現到而家嗰個變化，突然間升溫，6月12號暴力上立法會直插恢復二讀，即係都未試過嘅其實。即係當年23條都有法案委員會整色整水整條 blue bill 威標出嚟㗎嘛。 好似有一兩個啲無關痛癢嗰啲嘢試過好似係嘛。 嗱通常咩呢我話俾你聽呢。 我記得六七暴動。 Emergency Ordinance。緊急狀態。緊急狀態。係 啦。 係啊 ,suspend 你嗰啲嘅夜晚黑宵禁啊，即係要呢個所有嘅自由權利被 suspend 嗰陣時呢，就係英治時代緊急狀態令就 會。我尋日睇電視好似話有個 ceremonial 嘅嘢係一次過三讀嘅。 通常都冇乜爭議性嘅。如果有咁大爭議性而 bypass 法案委員會呢，香港咁多年歷史嚟講呢都係首次。 所以我就六七暴動嗰次好似係。 六七暴動應該就係 emergency ordinance, 即係緊急狀態。 公安條例。 公安條例。我即時通過公安條例。 我記得係公安條例。 係即時通過公安條例。 我哋未出世大佬未出世。 六七嗰時候。咁呢就今次都係呢有史以嚟呢，如果件事講到係為咗一個台灣殺人案咁少嘅事，所以我話你睇時事好簡單嘅，話俾大家聽一個判斷嘅方法。我哋成日都提嘅叫做 out of proportion。睇下嗰樣嘢。 out of context, 喂都係。 係咪係啦，睇下係咪合乎比例。嗱比如好簡單，阿土喺街邊泊車一落車掟咗個煙頭咁。 跟住呢幾個警察 幾個警察衝埋嚟然後跟住你 按你落地下 就話你反抗，跟住再襲警，跟住再奪槍。然後跟住開槍打 Q 死你，然後而家跟住就話點解你反抗？點解你其他圍觀啲鬼佬出聲？嗱，你諗下而家係咪今日林鄭嗰番説話就係咁嘅意思啊嘛？中聯辦出聲係因為你外國勢力干預啊嘛，分化香港中國嘅關係啊嘛，同中央嘅關係啊嘛。 我嗰日咧有一晚食飯咧，就見到成日陸委會個發言人坐我對面咧，咁佢就叫邱垂正嘅，有冇 印象？我記得 佢而家出名嘅 啦，每個禮拜都要 幾日，你又講一次嘢。哎，我話我多謝你，我唯一見到即係九逢金露嘅咧，就係你不停喺度發言。佢喺我哋應該做嘅，我哋會繼續努力嘅咁樣嘅，大佬。 我話俾你聽，一國兩制將會係2020台灣大選嘅重要議題。 嗯， 香港今時今日做緊嘅嘢，正在為蔡英文助選。我就估計咧，蔡英文好快都會咧 翻台。 點啊？邀請泛民過去同佢一齊對話對談，由官方陸委會主辦一國兩制研討會添。我覺得 我有兩個 message 俾你啦。嗱，第一有一次我哋喺呢度吹下嘅時候咧，飲大兩杯咧，你咪要整個宣講團嘅。我同佢其中一個創 講香港一國兩制啊嘛，係 啊係啊，佢好 idea 喎。佢話你好 idea， 佢話我哋安排下先咁講。 咁我哋講個事實嚟嘅。 佢而家都係陸委會㗎， 冇話咩政治宣傳㗎，咪講下送中條例嘅。處理嘅手法。 我話大佬啊，我話大佬，你哋唔係好爭氣啊！我話你咁樣輸落去咧，冇人幫我哋頂一頂嘅啦，大佬。 喂，好簡單喂，今琴前兩日有個新聞啊，台灣有本書叫做《中間人》，劉少奇。香港唔發啦。 咩嚟㗎？ 咪研究啊，劉少奇同黃光美係國民黨間諜嚟嘅，嗰本書係咁講。 係咪啊？ 你唔好理佢啦， 即係老毛嘅政治對手就係國民黨間諜啫。 即係咁講啦，嗰本書係你唔好理佢咩都好啦，呢啲死 Q 咗咁多年。 飲令噏都得， 唔係咩禁區。以前銅鑼灣書店嗰扎書都出過好多啦，呢啲咁嘅嘢。 但係點解咧？ 我哋唔俾發啊，個發行商直情唔幫佢發啊，三聯商務中畫唔要，發行商肯定就聯合物流啦。直情唔3000本書運咗過嚟唔要。 咁你幫手買囉。 邊度買得咁多啊，佢要你就係你。 喂，你老實講，你嗰個係幾天方夜談呢本書大佬。黃光美同劉少奇係咁樣。 我唔知佢話睇咗百幾個檔案，我冇睇過，我淨係即係睇過嗰個書界。 嗯。 咁我就諗，嘩大佬而家去到咁嘅地步喎。香港你諗下，你唔好講話台灣書入唔到嚟。台灣人入唔到嚟。大佬我認識嗰啲老友大部分而家入唔到境嘅喺台灣。 我哋都係喎， 時代力量嗰啲入唔到境啦。 時代力量咁唔見起， 係咪？就算唔係嘅，以前張鐵志都入唔到嚟。 張鐵志唔得咯，我哋有一個叫顧中華，即係以前係 學者嚟 嘅， 東海大學係咯。 唔係因為佢加入咗華文之書院咯， 但好似係 跟咗我哋。 Sociologist 嚟嘅社會， 係啊係啊，好似係德國讀 研究韋伯噶嘛。 係啊係係啊，哇！你都識嘅喂， 我睇佢寫啲書啊，以前。 阿曾建元又唔得咯，林佳龍唔使講啦，嗰啲 林佳龍交通部長死得啦，係嘛？ 仲有我啲同事都唔得。 啊！ 幫我哋做嘢，林啟華你識噶啦，係上過嚟咯，為咗你吹過水噶啦，佢都唔得啊，佢都唔係，所以點解我哋六四三十週年嘅研討會會搞去台北搞啫？以前 最慘係咁啊，係去台北搞先有報導啊， 係真係吹漲佢。 我話俾你聽，就算香港搞都唔會有報導。 仲有， 而家台北搞咗，香港都唔報導。 仲有，以前咧台北啊採你都輸， 我唔係喎， 唔會同你搞啊， 有啊，韓國瑜。佢中聯辦賣文蛋之後咧，我覺得就有市場喎，真係而家一國兩制討論香港一國兩制點撲街，喺台灣有市場喎。 所以嗱，我哋跟住咧，我走咗啦，我哋佢哋擺咗個坦克陣喺呢一個嘅。 喂，俾張相睇啊，好似香港傳媒都唔係好覺。 哇！我都喺 Facebook 見到嘅，因為 有型喎，中正紀念堂嘛，而家仲係叫做，因為自由廣場。 改翻名叫中正紀念堂， 曾經好似叫自由廣場。 係啊，係啊，係啊。 出邊就有呢個大型裝置藝術。就係、是、當年黃慧琳揸住一袋白一個周星馳式嘅打扮 ，cat 拖攞住一袋餸企喺坦克前面，咁而家就唔知去咗邊啦呢個坦克人，咁多年都揾唔到。 而家 Barbara Walters 當面問過江澤民嘅，喺六四之後第一次接受呢個美國傳媒嘅名嘴啊呢個 Barbara Walters 訪問嗰陣時咧，佢都話佢唔知喺邊度。 嗯， 我估可能 ham 咗噶啦 ，ham 咗應該 ham 咗， 係啊，可能被秘密處決嘅啦。 唔係如果未 ham 咧？就一定是拿出來做人版的嘛， 就講當日怎樣扭打解放軍，然後呢暴徒怎樣襲擊你， 或者你解放軍對他們怎樣好 是的，如果沒有輕應該拱了他出來、 啊、不過原來我講開三十週年說現在未到七千，我講多一句，原來那個解放軍叫李曉明嘛，他說原來有落柯特 有一些軍隊呢、是射高了一點、所以如果不是還射得多人，他說即有一兩排或者一兩軍團嘅人咧，係特登射高咗，即係十零廿。 同埋咧，就今日有個聽眾就攞咗兩本書上嚟，一本就係北京出嘅，叫《北京風波》1989。 嗯， 就係、是、講暴徒點樣襲擊解放軍，新聞圖片嚟嘅。 嗯， 咁咧就 有啲鬼喺入邊啊，卧底啊， 唔係，佢就影咗嗰啲相出嚟，但係冇講個原因。 嗯， 咁個原因就係咩咧？就係、是、群眾襲擊解放軍是因為解放軍去掃射那些人， 是 啊，同埋咧就車上面有大量嘅軍火喺度， 嗯， 係咁樣嘅產生咁嘅衝突， 特登俾你立。 你記唔記得有一張相好出名嘅喺條橋嗰度吊咗解放軍喺度？ 記得 嗰張相就係。 同埋有一個就係燒咗喺個軍車嗰度嘅，係係係， 有冇？係裝甲車定唔知咩？係啦。咁咧就呢啲場面，我相信好多而家嘅人未睇過嘅，其實呢啲相。但是當時六四六月五號七號六號嗰啲衝突情況喺其實唔係淨係天安門廣場嘅，反而天安門廣場反而唔係最犀利嘅， 因為已經成功 係啊，最多人死喺木西地啊等等嗰啲地方，即係 長安街啊， 堵截解放軍嗰啲軍車同埋裝甲車嗰啲群眾，係、死得最多嘅都係。美國而家最新好似 release 出嚟 ，CIA 嘅估計係有10,600幾人，係多過當初紅十字會估計嘅2,000幾人，這個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即是美國在當地在北京的情報官員發回去給美國政府的檔案資料來的、是差不多超過10,000人死了的，即是不單止只是普羅百姓，包括軍人就是超過10,000人。 這個就好像是內部、美國佬問這個解放軍的線爆出來的 情報來的，是 不過有些講法呢就紅十字會是相對準一點的， 2,200多人， 因為我哋有一個幫我哋手友策劃呢一個活動咧，佢就叫吳仁華， 他專門研究這個歷史的真相，因為他是歷史系的，當年北京大學的講師來的。咁佢就話應該大概係2000人到，因為佢話佢搜集曬所有嘅醫院同埋嗰啲資料嘅。不過呢個其實唔重要啦，2000幾、1萬幾都係殺咗人嘅大佬嚟，都係屠殺咗。咁我就覺得即係最諷刺的一樣嘢就係、是、嗱，我哋過去10週年又好、20週年又好、25週年都好，全部都係香港搞嘅。 嗯， 而家香港搞到大禍啦，我同你都要上陣去做講者㗎啦，大佬。 冇人敢講啊。 冇錯。亦都冇人 到，揾唔到，揾唔到新嘅講者， 亦都冇 台灣嘅人又嚟唔到，海外嘅 鬼佬都嚟唔到啊！ 流亡嘅海外人士，我諗連阿葉劉淑儀個老師啊 Larry Diamond 都嚟唔到，可能 我諗截佢啦，開始 梗係截啦！你睇呢、這個英國嘅嗰、那個Rogers 保守黨人權委員會主席、 嗯、 馬海，你睇一路數落去，你咪睇到咯。呢、這個已經唔係今日香港先失去國際城市啊，係、 嗯、 林鄭月娥上台之後。其實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擺林鄭上去的目的就是執行共產黨的強硬的反西方路線，所以這個送中條例根本就不是講緊陳同佳案，一早已經講了，這個是大話。不過為什麼這麼急呢？很多人不知道，因為中美貿易戰裏面六月就是要最後尾要 settle 的。但又好笑，今日林鄭那個記者招待會呢繼續是講緊陳同佳這件事， 冇噶， 你會面紅咧，大佬你。 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大話一路講落去，講一百片，講一千片就成為事實。我諗佢嘅諗法就係咁樣，同埋佢一開始用咗呢個咁樣嘅說辭咧， 好難收。 佢好難收嘅， 好難。 佢有兩個講法嘅，其實一個陳同佳案，一個就漏洞論。 嗯， 漏洞論咧就係中共一路所講噶啦。 嗯， 係嘛？所以今日你見到佢出嚟行會之前講嗰番說話咧，你望翻轉頭，好多人就係你頭先講所謂嘅。Out of proportion 第二樣 ，out of context。你睇翻轉頭，香港嘅逃犯條例出現個 context 係啲乜嘢？ 嗯， 我就話中美關係用香港嚟作香港涉入中美關係嘅角力呢件事裏面咧，你記唔記得係喺上一任唔係上一年美國國務院發表報告，根據香港關係法指控特區政府放走一個逃犯係澳門嘅黑客， 記得？ 美方要求引渡， 嗯， 林鄭月娥禮手將佢懟咗翻去大陸， 嗯， 呢、這個就話中共就話佢喺大陸犯咗事， 嗰啲好少嗰啲咩商業咩機密嗰啲， 我懷疑嗰個係根本係中共官方嘅人， 嗯， 喺澳門從事呢個黑客活動， 嗯， 嗱你諗下啦，美國要求得引渡嘅，點會係普通 law firm 嗱 accountant firm？ 試下斯諾登咁啫，大佬。 係啦，好啦，點解佢特登喺嗰個嘅香港關係法嘅報告裏面去提呢單嘢咧？當時我已經 click， 大家聽翻節目，我就話大鑊啦呢次。咁樣放走咗佢，咪出嚟串嘴啊嘛，出嚟話美方唔掌握呢個事實啊嘛。 嗯， 我係有權咁做，哔哔啦，好啦。 咁你同美國簽咗逃犯條例嘅喎、 哦，引渡條例梗係有咯。美方要求引渡，你就話放咗佢翻大陸。 不，其實老實講，我係美國佬都興嘅。無論雨傘運動前後，你就唔好屈咗美國佬啦。嗱，佢哋不嬲都叫我哋待住先噶嘛。佢亦都唔贊成。 從來左部就將香港本土嘅民主運動嘅訴求就歸咎於境外勢力， 梗唔係啦。我可以做人證物證就係咧，美國佬反對佔中，反對透過呢個方法嚟去爭取民主。 嗱，可以咁講，當時係因為 美國佬 嘅政策， 冇錯。美國佬亦都贊成，認為咧立咗先，有幾多殺幾多 ，engagement 就係待住先咯。 啊、再爭取過唔得。喂，但係你睇下，好明顯就係去完即係呢一個嘅梁振英嘅任期，即、就、係、是、中後期之後咧，越嚟越癲嘅時候咧，佢哋嘅諗法已經有唔同咗。第一，佢嗰個咩人權法案會再諗 ，Marco Rubio 嗰條 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話香港關係法需唔需要再 review？ 嗱、呢個我就話到送中條例推出嚟嗰陣時咧，已經有跡可尋。香港牽涉入去中美角力呢件事裏面、 嗯、 所以林鄭提出送中條例冇可能係冇考慮到 美國佬嘅 美國佬嘅反應嘅，嗱呢個完全唔合理嘅。佢、 嗯、 今日嘅講法係咩呢？係話因為你哋班友去外國引入外國勢力， 藉口嚟啫， 分化香港同中央關係，污蔑中國嘅人權同司法，所以中聯辦要出聲嘛。 喂，正常美 國呢個係佢嘅講法嚟㗎嘛？ 喂，老實講，喺過去嗰十幾廿年嚟，就香港嘅民主問題、人權問題，或者嗰陣時候，例如黃之峰佢哋俾人拉去坐監，全部都出聲㗎啦。 馬海事件咧， 是咪？ 啊，陳浩天呢？ 唔係咯，嗰啲係唔係都即係發下聲明㗎啦？咪正常嚟㗎嘛，大佬。 唔係嗱，今次我相信就唔同嘅，因為我都講過，郭榮亨、陳方安生訪問團，短短翻嚟冇耐，到你全民訪問團，陳方安生見彭斯、博明，然後今次馬丁見嘅就係呢、這個國務卿馮佩奧、博明、呢、這個共和黨。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區主席、亞太小組主席 Ted Yoho， 香港關係法呈交的委員會這個叫做 CECC Congress Executive Chinese Committee 的召集人 McCoven， 還有 Nancy Pelosi， 全部都是今日美國政壇除了總統之外 反華的 處理中國和香港問題的主力的推手來的。 唔係，但我覺得 喂，你唔係見嗰啲咩國家安全顧問嗰啲蛋散啊？ 我知道，但係今次我覺得咧，佢係揾位入嘅啫。嗱，點解咧？我純粹從老共鬥爭或者特區政府鬥爭嘅角度考量咧，就係美國從來喺呢啲咁嘅基本問題上邊咧，都你講得唔好聽叫整色整水咧，做下樣嘅，即係要有即係道德化身噶嘛，就表達下立場同埋意見嘅。但係今次咧，佢咁高調就話我點解要乒乒乓乓拎佢立法會，同時咧堅持要過咧？就係、是、借美國佬嚟做藉口啦，因為點解咧？佢開始佢覺得佢要 consolidate 翻佢自己嘅群眾啊嘛。嗱，你諗下中聯辦出聲，港澳辦要出聲， 韓正啦、 啊、就拉緊嗰班友翻過嚟，喂，嗱，有歸隊啊 ，OK。而對佢哋嚟講，揾個最佳嘅位置去俾嘅理由 justification 咧，就美國佬啫嘛。 我想問下你嘅講法係就係、是、送中條例，林鄭自己搞出嚟嘅， 係啊。 然後搞咗出嚟之後咧，睇住 何俊仁就話李家超喎， 睇住個形勢發展， 係啦， 好啦，跟住到外國出聲， 係 陳方安生訪美，馬丁訪美，成件事喺國際層面升温， 嗯， 美國佬越嚟越強硬喺送中條例裏邊， 嗯， 先至共產黨後發制人， 嗯， 就拉高個矛盾，就變成係外國勢力干預，幕後策劃反送中， 啊，你犀利喎呢個 conclusion。 是不是 我成個是 prophecies 嘅，呢個係你嘅睇法，我睇法啱啱好同你調翻轉。 係， 我睇法就係送中條例唔係林鄭自己搞出嚟嘅。 柯達啊，死命 嘅。Yes， 因為第一，我覺得我就係頭先講個所謂嘅 context 論啦。中美關係鬥爭呢、這個始於2018年，開波啦，貿易戰。好啦，貿易戰開波，美國已經喺度喺香港問題裏面咧，去不斷揾位入噶啦， 上下其手。 呢、這個就睇。呢、這個嘅我頭先講啦，喺中香港嘅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國務院提交俾呢個 CECC 委員會嘅報告裏面已經睇得出嘅啦，嗰啲措辭已經開始改變， 強硬嘅， 就話呢個一國兩制 diminished， 即係呢個高度自治。 彭斯 一路 發表嘅演說，就由呢個庚子條款開始一路數老共， 一路變壞，然後彭斯、博明呢班友就一路咧就覺得老共亡美之心不死啊，是咁講嘅，佢哋 仲有Donald Trump 有啲影響嘅，因為佢幕後嘅 strategist 咧就係阿班農啊嘛， 班農咪就係博明嗰個班友同一個， 就係、是、所謂嘅反華同反共嘅主要勢力嚟。咁你睇佢平時嗰啲 Twitter 都知嘅，佢係不停喺度喐噶嘛，不斷咁樣入噶嘛。唔係某程度上我都同意呢兩個， 所以你諗下 並存嘅 中共從來唔會真正俾香港一國兩制。特首搞出一條影響外資在香港利益的法例那一下，當條法例呈交上去俾張曉明港澳辦審查嗰陣時候，佢唔會由得佢噶嘛？你明唔明啊？如果 我聽到， 如果你話佢 initiate 嗰下， 我聽到個 message 咧就咁嘅，就其實就當然陳同佳就一定係藉口，呢、這個一定知啦，就係、是、因為有幾百友就係確實佢哋係 wanted persons 嚟嘅， 大陸嘅貪官啊嘛。 咁咧就李家超咧就同公安部啲人講就喂，不如我哋正式搞呢條引渡條例啦。咁嗰啲友唔會 say no 噶，因為點解咧？佢話最近嗰次係咪兩會啊？全部嗰啲友都冇收過任何風嘅， 冇。 因為嗱，以前就係以呢一個嚟做指標噶嘛。喂，西啦，歸隊咯。我哋有呢單嘢要搞啊，大家幫手配合啊。嗱，你冇理由喺成個過程裏邊咧咁多甩漏噶。嗱，田氏兄弟就出嚟， 到而家石禮謙都未歸隊啦， 係咪啊？石禮謙到今日嗰、那個接受阿鬼佬嗰個訪問 啊，都未歸隊啦。仲係話反對啊？ 住家連嘅訪問都係未歸啦。你諗下何柱國一路都緊緊路線噶嘛？你諗下曾俊華嗰陣時候都係啊，佢 好早就已經話係支持阿林鄭㗎嘛。喂，係真係好唔似喎。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調返轉共產黨係一個陽謀。 陽謀 對咗李家超。 睇得唔得先。 同埋係啦林鄭呢個說法得唔得先。 就唔使我落手。 呢、這個說法得二十日諮詢期嗱嗱臨五月通過。 嗯。 點解咁急呢？我就係話因為原本貿易協議應該係喺五月之內完成嘅，其實。臨尾將軍抽居嗰個係 Donald Trump 㗎嘛。因為話大陸佬推返曬嗰個協議文本㗎嘛。 嗯。 本來就根本就搞掂㗎啦。 嗯、 喂，咁佢搞掂咗，仲有咩人可以嘈？ 你覺得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 leverage 嘅方法 ？Yes， 我覺得雙方中共同美國都係打緊香港牌， 咁咪攞我嚟做人質 ？Yes， 打緊香港牌。好啦，到李家超諗嗰下，我唔知道李家超佢以佢嘅 IQ 同埋嗰層李鵬眼眉咧，就睇得出呢個人咧個智商係100嘅啫。100智商嘅人冇啊羅志光165咁犀利嘅，係唔會知道中美嘅角力。去考慮呢個送中條例。 不過啲局長， 不過當佢提出俾公安部考慮嗰陣時候，你諗下啦，習近平主政咁多年，而家唯一一個口號叫咩啊？講政治。 嗯。 全國各級官員都要講政治，點可能咁 technical 去睇呢個問題呢？到今日我都唔相信。 嗯。 係一個 technicality 嘅問題。 嗯。 我覺得唔係，係一個政治決定嚟嘅。好啦，呢、這個政治決定亦都 out of 林鄭月娥嘅權力範圍。怎可能由特區官員去決定一個影響香港和 外國企業和外資的關係呢、 嗯、 香港利用香港作為吸納外資和人民幣的離岸交易中心或者是拿來集資中心，這個是中共的國策。 所以我到 大佬、啊、 我到他說直上立法會前的一刻呢，我都認為呢我們是贏得到的，今次我們。 No. 即是跟我前個請假之前那兩個禮拜呢他講法一樣，我們有機會爭到，我意思是。 有機會，問題就是個機會在於中美關係的變數，不在於香港內部的動力。不過我們要搭朋友，這個也是我們上一次的講法。 老月斗。 是啦，一定要搭朋友搭足。 如果準備走。 點止30萬你問我。 老實講，你準備走 嘅橫掂都係㗎啦，盡地一煲㗎啦。 你準備移民？ 喂，今次真係盡地一煲啊，係啊。 可能你一生人裏面咧、嗯，入棺材之前最後一次喺香港。 喂，同埋好簡單，就算今次唔係移民，都要準備賣樓啦。你見到林建峰大佬係咁掟豪宅啦。喂，大佬啊，林建峰係總商會嘅代表嚟㗎，總商會即係外商嘅出事代表嚟㗎，佢都有掟緊樓啦，已經喺度。大家仲唔醒爬？我話俾你聽，呢個 最好係希望佢炒緊就算啦嚇，即係 我 訂啦， 我覺得訂㗎啦，訂幾個單位出嚟，唔係自己一個。唔係梁美芬仲可能係炒樓。 嗱，我嘅觀點就係咧，係完全唔 reasonable 嘅。配合翻頭先你嘅講法咧，就係喂大佬啊，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係我嚟吸納外資嘅地方，要維持一個基本嘅自由同人權同埋法治嘅制度。有乜理由你立呢一條咁嘅條例咧嚟嚇走曬啲友㗎？ 因為加拿大、美國。 我哋點樣做你白手套 咧？經歷孟晚舟引導之後咧， 嗯， 一定個反應好大嘅。喂，呢個係 common sense 嚟噶， 嗯， 冇可能身為政府官員，是但一個保安局嘅 A.O. 啊，都會話俾佢哋局長聽，喂，咁樣搞 出事喎、 啊，加拿大反應好大喎。點解啊？因為孟晚舟一過境，加拿大就拘留，因為加拿大同美國引導協議。好啦，將來美國喂香港有200幾個美國嘅地區總部嘅 C.E.O. 喺香港嘅 office 嗯。 200幾個大佬，任何一個過境香港嚟開會嗰陣時候，即刻俾香港拘留，因為大陸要求引渡。 嗯， 然後跟住就掟個 file 俾你， 嗯、 你冇得審噶，你只係核實個 file 嗰啲 check 嗰啲公章啱定唔啱，係咪最高人民法院發出嚟，咁就要移交噶啦。 表面證據成立咯，所謂嘅。 咪啦， 即係好簡單嘅啫。我話劉西良，而家我係人證，就話你喺上邊 性侵。 性侵咗個女孩， 你呢個叫做香 性侵嗰個女孩咧，亦都噏咗幾句。 係啦，呢個 我 係 做證人。 香港嘅甲骨文嘅總裁。 係啦， 咪咯，就拉㗎啦，話俾你聽，就成得㗎啦。有人證有物證，一取證搞掂。大陸嘅法院記住啊，就算係取證過程啊，辯方律師都唔可以接觸嗰啲嘅證人。 咪同埋你諗下，喂，老實講，我哋而家咧就係等緊樓市跌，有機會啲後生仔買到樓 啊，都買唔到啊， 唔係 極都買唔到。 送中條例之後咧就有機會啦，因為點解咧？即係確實對香港係好大影響。第一，喂，已經嗰啲外國政府已經 threaten 你，喂，咁我同你取消呢個互相引渡啦，大佬， 咁啊冇得搞噶啦，我話。 喂，咁你借香港嚟咁樣去互相引渡啊？ 你嗰啲邱騰華嗰啲擘大眼講大話，陳茂波呢啲、 嗯， 香港我就再講一次，淨係。 地區總部，即係亞太區總部，美國嘅公司290多個，290多間， 嗯， 再加喺香港設有 office 嘅400多間公司，total 600多間公司。美國係香港最大嘅貿易夥伴、貿易順差， 同埋嗰啲 private equity fund 嘅夥伴。 我最近先去 search 過。因為有個客人幫手 search， 原來大部亞太區在香港擺最多的美國佬，大部分他那些最有錢的友仔搞的 private equity fund 嘛。 我個舊同事以前在民主黨做的個鬼仔，都叻人嚟嘅，係呢、這個即係哈佛法律學院畢業的人。 嗯， 啊幫我嚟執英文那個 阿 Ben 啊， 啊記得，佢而家仲喺度啊？ 佢而家喺倫敦。佢之前佢離開咗民主黨之後，佢咪喺一間投資銀行做咯，跟住派翻嚟香港咧又。都是住過在香港的，都是。所以我就是說這個香美港之間的關係，那個利益的深厚的程度遠遠超過李家超可以想像，我覺得。所以我不覺得最終拍板那一下是 careless mistake， 絕對沒有的。 同埋如果你 careless 說得好，喂應該收返啦，你商界有這麼大的疑慮， 外商外國政府出曬聲噶啦， 同埋你諗下，香港嘅泛民主派嘅温和派，以我哋認識佢哋都係温温吞吞。 即係胡志偉都突然間爆咗先， 咪咯，東亞八婆。 係啊， 奇怪喎、啊！我識佢廿幾年、啊，佢 我都話啦，我都話啦，胡志偉講句粗口我都未聽過， 都未真係， 真係未聽過。 佢發脾氣都好似未試過， 未俾阿兄姐遊輪咁耐，我估谷住，所以爆出嚟。可能就是我心里面念了很久这句说话。 你真是衰的，你真是 衰的。我兄姐不要闹我。 是啊，他举实闹你告 诉你。那就这个，所以我就说我啱同我睇法同你不同。我觉得是整个局来的。 嗯。 你就觉得是林郑盲头乌蝇冲 出来。我有少少疯我才是这样分析的啫。 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局呢，第一因为美港关系的变化已经是去年开始出现。 嗯。 你看到那个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的 report， 你已经知道。好啦，跟住到送中條例出台之前，美國嘅駐港領事已經講過，即係話香港嗰個嘅自治自由係一路變緊， 受到威脅。 跟住就話最近已經再更強硬啦，其實升咗咧，大家又唔係好懷疑，佢已經講，當中港即係香港點解有個所謂 differentiated 嘅一個看待咧，區別看待咧、differentiated 嘅看待咧，係因為香港同中國之間，如果嗰個邊界越嚟越模糊，個區隔不存在，就冇噶啦。 嗯， 嗱呢個其實直接已經講得好清楚。如果你唔識外交語言嘅話，呢、這個即係話你再搞落去，香港關係法就玩完，香港獨立關稅區就取消咯。 喂，如果用你呢個思路咧，你呢個假説嘅話咧，咁我樂觀少少喎。嗱，阿爺特登俾一個籌碼美國佬，我明吞噶呢個。我寧願唔褪呢一個嘅開放呢個嘅金融市場，我寧願 所以我就覺得係最終就靠 Donald Trump 出唔出聲就係咁嘅原因啦。因為呢個係中共手上空手套嚟嘅卡嚟嘅， 嗰張卡唔係卡嚟嘅，本來 好似你咁講啦，原本就唔係一個籌碼嚟嘅， 你自己自制籌碼咯。 自制林鄭制咗之後，佢就攞嚟作為一個國力嘅籌碼，而家 就 攞嚟讓步攞嚟打啦。 喂，咁好啲喎。 究竟六月，所以我就話六月呢個集親會喺呢個G20 裏面究竟會唔會簽署中美貿易協議暫時休戰呢？嗱咁嘅形勢呢就可能對於呢個送中條例嘅國資 favorable 國資或者拉到佢今年 left 咗就有利。我覺得撤回就唔會嘅。撤回林鄭就已經係陸陸落台㗎啦。 suspend 下啦。 係啦。再聽多一輪意見乜都好，但係如果你 好似白皮書咁，好似講 林鄭而家已經接近落台嘅邊緣，我已經講咗。如果六月十二號大家盡地一步， 六月九啊， 六月十二就上去立法會嘛，六、 嗯、 月九號當日，今日嘅聽眾特登上嚟提醒我哋，廣大嘅馬迷當日係冇馬跑嘅。 咦咁正 係啦，佢就話一定要將呢個訊息話俾城寨嘅聽眾聽。 好城寨好多馬迷嘅咩， 佢話有影響㗎原來。 係咩， 係啦，咁就大家記住當日係冇馬跑嘅。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嗱好簡單你問我。我覺得唔應該係我哋希望有30萬人。我哋應該係起碼 贏23條囉。 超過50萬人上街，林鄭月娥落台。 咪就講呢啲唔係吹出嚟嘅數㗎，真數㗎。 兩個唔使呀，你竟你行到8點都未行完。你落唔落台我想問。 但是你行到8點睇你開放。 佢冇得連任㗎啦。 如果你開放兩邊軒尼斯道同埋呢個叫咩啊？佢哋叫軒尼斯道咧，主要係即係佢哋應該係有六到八條行車線，我唔記得咗，六條啊嘛，係嘛？連埋八 六條。 如果開曬嗰度由三點鐘或者未到三點出發，開曬六條行車線，八點到九點都龍尾都仲喺維園嘅話咧，咁就真係有五十啦。 我話俾你聽，今次有可能真係。 因為 你睇到 我哋人生可能最後一次嘅 上一次嘅遊行13萬人，我已經覺得係低估，民陣嘅數影係低估。我希望今次唔好做歷史罪人，有估多冇估少，呢個係一個 symbolic meaning 嚟嘅。如果超越2003年嘅七一遊行， 佢收㗎啦，咁就要 佢唔係要收㗎，佢要收皮㗎。其實 佢唔收咧，都要付出非常之大嘅代價。 佢嘅政治代價就係佢冇得連任㗎啦。你點樣修補嗰個同香港人嘅關係 咧？同埋咧， 你仲憑乜嘢資本做落去咧？ 你再留意一下咧，我哋從呢個思路分析咧，梁振英好似冇乜嘢出聲，你有冇發覺呢單嘢？ 梁振英掛住搞啊蔡子強， 係咯， 係啊， 佢平時呢啲位一定係飛撲出嚟去嚼噶嘛。 馮偉光飛撲出嚟話直上呢個立法會嘅 bypass 呢、這個 咦？ 從Bill Committee 咁有 QQ 喎 ，Bill Committee 係馮偉光 靚喎， 係啊，馮偉光講 係咪啊？喂，今次佢係奇怪地咧，以前佢係唔係喺問題裏面咧都搭一腳嘅？ 星期六 同埋好勇嘅。 第二次法案委員會選唔到主席之後嗰日，馮偉光講嘅， 係咪你講話佢籌組咁班底？ 係啊，唔係一個政府嘅前高層話俾我聽嘅。佢話而家嗰啲發展局嘅助理馮英倫啊，嗰啲都係幫緊佢嘅。其實 馮英倫喎，佢唔靚嚟嘅喎。 而家好似做緊 上港大國事學會嗰個， 而家做緊發展局嘅政助嘅，好似係。咁話埋咗班嘅啦，據說。好勤力添。 咁如果送中條例招嘅話，咁 唔係我，你問我 林鄭招埋， 林鄭招埋，我就叫阿胡蘇熱身嘅咯。 邊度叫胡蘇啊？胡蘇仔 係啊，梗係咯。 佢話叫鬼拍黑我，佢話好似話 林鄭招咗個可能性，你估揾一個更左嘅人好啊，定係揾一個冇咁左嘅人咧？ 嗱，根據23條嘅經驗就係揾阿 Donald 啦。咁今次再重 冇理由張建中啩？是咪張建中叫人捉過街老鼠，第一個周柱除三害捉 Q 咗佢自己先啦。是咪冇理由啩，冇理由再數落去鄭若驊啩。冇理由再數落去。 如果我哋呢個 scenario 呢，嗱用你嘅 scenario 啊，一上台即落台㗎喎。 用你嘅 scenario 呢，咁我又放心少少，好過我嗰個 scenario。如果佢係只係自制嗰個籌碼，借嚟喺個中美談判裏面呢，因為唔夠 Trump 卡，借嚟擺一擺，跟住再收返讓步，咁我可以接受， 因為我從來我的分析就是這樣，這件事跟23條有分別的。 是。 23條就是。 真是內政。 真是內政，還有中共本身已經講了要做。送中條例是無厘頭彈出來的嘛。 嗯。 好啦，你對中共來講，蕭建華他使乜用送中條例壓他回去啊？ 不是老實不使用艇嘛，我們第一天都講。 喂大佬啊，蕭建華請幾多好打的女保鏢 ,24 小時睡在張床上面保護他都好啦。真的嘛據說。 是咩？ 是啊，喺呢、這個唔係喺呢個新鴻基嗰個 Four Seasons 啊， 有間 好靚 總統套房， 好靚嘅嗰啲， 係出入就係全部嗰啲嘅，我諗以前啲女公安嚟嘅， 係 即係都好打得， 係 一周刊影過嘅都，樣又得，咁樣就即係全方位，好似阿張建中所講， 即係霸王花 方面面，全方位保護佢，都壓到翻去。你谷卓恆本來都壓咗㗎，你記唔記得佢講？ 係佢話喺機場啱啱自己大嗌啊嘛，醒佢話。 機場大嗌 ，before 谷卓恆爆之前，有一個立法會議員講過呢個 case 俾我聽嘅， 堅嘅， 堅嘅，話竟然陀槍喺機場執法， 嗯， 係堅嘅係， 國安， 呢啲就爆出嚟啫、 嗯， 林榮基就壓咗翻去先啦， 嗯， 其他嗰啲大 唔係林榮基就誘騙佢，唔知翻深圳， 跟住仲有呢、這個尖沙咀一間酒店，嗰條友咪壓咗翻去沈陽，跟住折磨到刑訊期間咪死咗。 你諗下情場嗰陣時候都係誘騙佢返去咋嘛。個都係誘騙返去嘅。 實有方法坦白講。而家擺把刀喺度為乜我相信亦都唔係純粹係為咗貪官。 嗯。 因為成個姿態而家睇到嘅其實已經係成個利用香港去同美國角力。雙方都利用。雙方都利用緊香港嘅角力。 咁好少少啊，如果你 嗰 呢個 而家呢個情況，不過我成日話香港人都係要爭氣嘅，其實如果你懟到 咁啊，梗係啦，大佬，你唔好淨係諗住成日以為靠美國佬，大佬，佢係我救星啊，大哥！ 大家我相信香港好多人係忽視咗美國喺香港嘅利益，一路都以為英國。 嗯， 大家你諗下啦，大英帝國係1949年之後已經日落西山。 嗯， 係咪真正嘅世界霸主其實係美國，喺1949年之後取代咗英國。 成為世界霸主。但你知唔知香港係英國開埠之後最先設立領事嘅係兩個國家，一個係美國1842年，一個係日本。日本遲啲明治維新之後最先派領事館嚟，同埋香港嘅領事地位唔係隸屬於北京嘅領事館嘅，嗰、那個大使級，美國喺香港嘅駐港領事啊，其實嗰個級數係相當高嘅。 嗯， 呢、這個亦都係因為喺冷戰嚟講咧，當呢個觸幕下垂垂降下嗰陣時咧，香港就係最重要嘅一個軍事、經濟各方面嘅情報中心嚟嘅，喺美國嚟講。所以你見到我細細個，因為我爸爸喺赤柱軍營工作，再入去黃麻角就有嗰個嘅衛星噶嘛。個衛星其實就係監察中國嘅衛星通訊噶嘛。 嗯， 嗰、那個唔係淨係英國嘅，係西方喺香港設立嘅一個監察中國嘅衛星通訊。 喂，你讀歷史應該熟過我啦。其實温即係解放之後咧，其實美國佬係有 consider 過同老共 reconciliation 噶嘛。 有。 是不是 不過好快。 同埋想建立呢一個外交關係。 好快老毛就全面倒親屬。 係啦。 係啦。 即正如佢喺用情報研判越南胡志明嗰個 case 㗎嘛，胡志明其實本來都係寫一封信俾嗰陣時候邊個杜魯門，就話我想跟你嘛。嗰封嘢好熱情添嘛，話喎大佬你哋都係靠呢個獨立戰爭爭取脫離呢個英國嘅殖民地管治咁㗎嘛。佢又係太阿 Q 㗎。兩鑊都塌嘅，喺中國同埋喺越南都係。 但你諗下美國喺香港利益幾方面嘅，其實當時唔係商業利益嘅。 嗯，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美國喺香港有大量嘅中央情報局嘅人員， 嗯， 派住喺香港。嗯、第二仲有一個美國新聞處，我相信好多人冇印象。周文懷，嘉禾嘅老細創辦人就係喺美新處工作嘅。張愛玲曾經係受過美新處，我唔知係咪美新處定咩啦，係寫一啲反共小說嘅喺香港。 嗯， 呢、這個係直情係一個深戰室嚟嘅。 嗯， 係對華反共嘅深戰基地，其實就係香港嘛。 嗯 嗯，除咗係一個大量嘅情報人員之外，好啦，跟住到1979年之後，中美建立咗一個所謂嘅鄧小平攻打越南之後，建立咗一個好緊密嘅合作關係。美國就一路取代香港。取代英國成為最大的外商的利益，這個就是到今天一路。所以我就說，你如果在孟晚舟引渡這個 case 裡面之後搞引渡法，你怎麼可能不第一時間去探測一下美國的反應先，是不是？你現在林鄭沒可能去到就是說、啊、原來到李柱銘訪美才突然間外國勢力干預， 所以其實 才突然間要中聯辦出手了，無可奈何了，就是說有條友被人強姦，他大喊之後有個鬼佬走埋嚟救，然後你就話啊，打完個鬼佬之後，跟住就話最衰都係你，你嗌乜嘢？ 所以咧，我覺得今次送中條例同孟晚舟嗰單嘢咧係一模一樣，大家都係揾 Trump 卡，大家都係揾一啲籌碼出嚟咧，大家互相交換啊。似如果你用你嗰個 scenario， 我覺得係一個 create 咗一張 Trump 卡出嚟。 係咯，喂，老實講，係人都知道華為搞咩㗎啦，你一路都其實 但我自己最大嘅憂慮咩咧？就係、是、當喺習近平嗰種嘅民族主義。 上头嘅时候， 上头嘅情况底下咧，全面反美或者要真系食草啦，宁愿食草， 行下行下， 行下行下就翻唔到转头啊！话俾你听，真系食草啊！到时唔系黄岐山食啊，全香港人一齐陪佢食啊！真系， 喂，使唔使 休息一阵先？ 好， 呢只咧系台湾爱文芒，佢系经过农药检测嘅，即系不含农药，系用有机肥料灌溉嘅，有机生果嚟嘅。而且咧，同吕宋芒唔同，吕宋芒咧，其实你见到啲绿嘅生果运嚟嗰度咧，沤熟嘅个质感咧，系芒果嘅质感嚟嘅，同嗰啲苹果芒咧系唔同嘅，我系芒果嘅专家嚟咯。但系佢又带有一啲苹果嘅香味，同嗰啲苹果芒咧就完全唔同嘅。咁而家咧可以喺网度或者门市咧就订购嘅，你 check 下网度啊，啲人卖好贵嘅呢啲550蚊。我哋咧就399蚊。